我国的各地学生少年在寒假期间积极展开课外体育活动。首都平壤的滑冰馆和人民露天滑冰场每天都有很多学生来度过愉快的时间，非常热闹。江原道和两江道的学生少年在马西林等白雪覆盖的山峰滑雪、玩冰车等，培养坚强的意志和勇敢精神。特别是咸津北道北部灾区的各级学校，周密安排学生课外体育指导工作，努力把学生培养成为国家可靠的主力军。会宁市城北高级中学、茂山郡鹤山高级中学等许多学校进行各班级篮球比赛和排球比赛，还根据冬季条件积极进行滑冰比赛，以使学生锻炼身心。茂山郡南山小学有年幼的足球健将辈出，该小学生们充分利用各种体育器材来进行活动等，愉快地度过寒假期间。